澳首都明斯克的拘留所内传出尖叫声。由五名联合国人权专家组成的小组说，安全部队应对和平示威的反应过敏，使用不必要的武力。白俄参议院议长说，卢卡申科已经下令调查大规模拘捕的行动，又说已经有过千人获释。以色列和阿联酋达成和平协议，将会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以色列将会暂停吞并约旦河西岸部分土地的计划。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反对和谴责协议，宣布即时召回驻阿联酋大使抗议。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形容阿联酋的做法是向巴人的背后插刀。伊朗外交部亦都发表声明谴责，批评系协议是愚蠢的策略，将会毫无疑问加剧地区的摩擦。巴勒斯坦人不会原谅阿联酋。声明说，被压迫的巴人和世界上所有自由国家永远不会原谅和罪行滔滔的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国家。土耳其亦都谴责协议背叛巴勒斯坦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55点，升24点，总成交金额8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0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89点，升19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8.5跌1.5，美团点评220.6升9.2，阿里巴巴247元跌1.2，盈富基金25.92系升2仙，小米集团15.42升2.2，中国铁塔1.46升5仙，李宁31.6升2.5，友邦保险75.25升9毫，中国联通6.02升2.8，中国移动58.95跌5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10.122，瑞士法郎8.512，澳元5.543，加元5.858，新西兰元5.067，欧元9.1519，每百日元对港元7.2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13，日经平均指数报23,289点，升39点，港金现价报17,94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4.3美元，卖出1,94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封路，喺全锦公路因为要处理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全锦公路介乎雷公田至到扶轮公园一段来回方向嘅全线仍然系封闭，九巴路线51号咧系需要暂停服务噶。就喺全锦公路因为处理较早前嘅交通意外，介乎雷公田至到扶轮公园一段嘅来回方向全线仍然封闭。而在荃灣的大白田街因為爆水管，現在大白田街去大龍街方向介乎石牌街至到石梨街一段，即是近住石梨聖若望天主教小學對開唯一行車線，亦都是封閉。九巴的路線31、35X 和935都需要改道行駛。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對開，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加士居道過海車龍排到去渡船街天橋近果欄。

日下昼嘅3:13，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今日嘅有嚟自 Serenity 网络安全隐患呢一张嘅专辑第三集嘅派台作品。离园，讲嘅就系要逃离一个嘅地方，离唔开呢个地方会点咧？下场就好似跟住呢首歌一样，嚟自鸡蛋蒸肉饼。嗰、那个下场就系被困喺一个牢笼之中。鸡蛋蒸肉饼等咗两年，有佢呢啲有新嘅派台作品。歌词最后都系讲就系揾唔到一个出路，好似被困一样。嚟紧下个礼拜咧，佢哋都会开佢哋网上嘅 concert。 即管卡关，小确幸已很惯，早知痛惯，分数不到我拣。假使喜欢，总会找到那一套办法。 刚才呢个鸡蛋蒸肉饼嘅新歌咧，歌名叫做 405 Method Not Allowed。情况就好似打机一样啦，打几都过唔到嗰关嘅，唔紧要嘅，试下打下第二铺机先啦。转头翻嚟，头脑清晰咗之后，问题可能迎刃而解嘅。 自问亦是新手，有界线要摸透。暗意漫游，没绝技扮高手，要货也货不够，盼突破缺口。望着定下那积分，受尽力地去拉近，转过路线，打打野怪吸金，望望未尝正规军，坐落荡在各小镇，驻扎供养坚忍。很惯，早知痛惯，分数不到我。 全自然来分享。难道更自由？没大道亦可走，我信我见识够，会突破缺口。望着定下那积分，就尽力地去拉近，按我步稳，管他各界纷争，未到大略难装身，那在路上已解禁。 年纪咧冇佢嘅新嘅作品噶啦，嚟到今年咧最一次呢种嘅轻松嘅曲风，佢名字叫做安俊豪，佢个新嘅呢首嘅派台 single， 作品名称叫做《他关达人》。当生活咁多嘢估唔到嘅时候，更加要学识嗰样嘢就系保持嗰种嘅微笑，保持你嗰种嘅灵活性，同呢个游戏见招拆招。 连电脑出手都看不穿，无定向思想突然又转。你要猜猜我是谁？猜不到，其实我未能预算。人情得比较好动，魔鬼天线太动了。 着飘飘忽忽两个世界一起发呆，情绪就一边嘻哈一边哭泣，两个脑袋特别就差差不多怪得可爱，情绪就一边多心一边穿一两个脑袋，浮游着两段奇遇两份精彩，太一太四少女意思，日日再转动像个地球仪，我听着太一太像寓意故事，什么都会试试试中意，太一太这怪兽意思，现实现实但有鬼主意，我请你太 一支黄淑敏猜猜我是谁，来到三点半钟之前，我们今天新收到这首的派台 single 星期五 Have Some Fun， 我们要 Dua Lipa， 今次又加上 Madonna 和 Missy Elliott， 还有 Mark Ronson 新的 remix Levitating。 If you wanna run away with me I know a galaxy and I can take you for a ride， yeah. 预告进入咧三点半钟之后咧，将会我哋今日嘅嘉宾介绍佢哋嘅新嘅作品，佢哋嘅名字将会系 Blaster。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周末有情人的思芬，想同你推荐嚟自 Nowhere Boys 的 Mountain 啊，因为除了鼓励你做多啲运动吸收新鲜空气之外，都希望你记住，你觉得得就得就得，得就得就得。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房屋署麗景邨停車場一名外判女保安員確診新型冠狀病毒，現正在醫院接受治療。房署說該名女保安員最近一次上班的日期是星期一，負責早班的巡邏和更挺工作，近期並沒有外遊記錄，在工作的時候有佩戴口罩並有遵守防疫措施，上班期間體溫正常。房署已经安排人员在他的工作地点进行清洁和消毒。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大约四十几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对于有建议推出香港版健康码，市民可以用来去食肆和商场等消费，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认为建议不太适用。他说，健康码是在疫情稳定的时候通关的临时措施，证明没有确诊下过境的时候使用，并非是用作消费。他认为本港每日的确诊数字维持在双位数，很多来源不明，不宜用来挽救经济。专家小组会议亦都没有讨论过。专科医生曾其恩就质疑健康码有效期14日太长，应该缩短到5至7日，并且要恒常地提高检测量，对高危群组和需要接触大量人群的行业较为有用。运输署提醒市民可以在今个月16号至11月15号期间领取7月份的公共交通费用补贴。政府由7月1号起放宽计划的每个月公共交通开支水平，由400元暂时放宽至200元，直至12月31号。政府会为每个月公共交通开支超过200元的市民提供三分之一的补贴，每张八达通的补贴金额以每个月400元为上限，市民领取每个月补贴的有效期是3个月。政府在6月底的时候公布，由于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打击本港经济，因此暂时放宽计划，舒缓市民的交通费负担。一名男子上个星期六在油麻地一个公园被发现死亡，警方最初列作尸体发现案，调查之后拘捕两人，怀疑涉及金钱纠纷，将会落案控告他们谋杀，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军装警员上星期六的朝早巡经公园的时候，发现死者坐在长凳上没有反应，其后证实死亡。法医前日解剖的时候，发现死者身上三条肋骨有骨裂、脾脏爆裂以及是有严重的内出血。警方说，经调查之后，怀疑两名分别24岁和26岁的男子曾经在砵兰街一个单位对死者拳打脚踢，死者爬窗逃离单位，但8个钟头之后怀疑因为内出血死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21点，跌9点，总成交金额91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0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89点，升19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7.5，跌2.5；美团点评221.2，升9.8；阿里巴巴247.8，跌4毫；盈富基金25.88，跌2仙；小米集团15.4，升2毫；中国铁塔1.46，升5仙；友邦保险75.4，升1.05；李宁31.8，升2.7；中国联通5.98，升2.4。中国移动58.9系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82，瑞士法郎0.912，加元1.324，人民币6.95，英镑对美元1.306，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日经平均指数报23,289点，升39点。港金现价报17,94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2.65美元，卖出1,943.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啦，龙尾都系排到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出去金钟道近力宝中心。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嗰段比较多车，龙尾海丰园。而喺半山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啦，港安医院回旋处嗰度咧有道路测试工作系进行紧，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咗啦，所以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司徒拔道下行嘅龙尾过咗景贤里。黄泥涌峡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的龙尾在深水湾道，另外大坑道上行龙尾就在玛丽曼小学对开。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繁忙，龙尾牛头角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最后提一提大家啦，因为较早时的意外要跟进啦。全锦公路介乎雷公田至到扶轮公园呢一段来回方向是全线封闭的，九巴的51号线都是暂停服务，请各位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话牺牲有阵时都唔系坏事嚟噶。 没再大开，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几载，缘分不再。有不必追究，回眸是见像那些笑口，情落入大海，只有两年绽放，寂静在暗院渐降，海鱼即管吃喝，为爱后葬于海沟。 鲸落的意思是鲸鱼死了之后会沉落海底，为海洋其他的生物带来营养，延续生命。伊人对于这个课题很有感觉，于是今次揀了来成为他自己首支创作作品的主题。 云霞覆泡沫上水面，成蒸汽尽化烟。 作曲填词都是伊人自己，编曲监制有黄湘俊。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陈卓妍《鲸落》。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 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家庭保卫队。 我是丰收快活人的黄耀祖，我觉得一个家庭保卫者最重要就是要够坦白，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好，跟你的家人说，他们一定会明白的。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的丰收家庭保卫队。 余香凝，隔了两年之后再跟阿一波成做访问，感觉有没有不同呢？ 感觉真的很不同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自己成熟了很多啊。信不信听下就知道了。Hello， 我是余香凝，想知道我跟两年前有什么不同，就记得听实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成我是你的后援会。 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红毛烦恼。 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今日咧电话旁边嘅咧有乐队 Blaster 嘅其中一位成员阿俊嘅 ，Hi 你好啊 ，Hi 大家好。 嗱，今次就单挑啊，第一次喺电话上面单挑同你做呢个访问啦，咁样咁啊，因为收到你哋呢首，我觉得系几 warm 嘅一首作品。嚟自 Blaster， 咁啊新歌嘅歌名咧叫做《始至我们》，咁啊感觉好似就系一封写俾自己嘅书信咁嘅感觉啦，咁样，揾你介绍呢首新歌嚟。 咁其实呢首歌我哋上年嘅时候开始写嘅， 系。 咁其实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啊？上年咧我哋做系何起个访问嘅时候咧，我哋未喺嗰个 studio 度，我哋有首歌嘅 demo 叫做 Go to School by Bus。 系，其实就系呢首咯。 哦， 咦？所以其实可以，Colin， 你系可以用《I Go to School by Bus》嚟唱嘅。 系，咦？我开头因为听你哋上年嗰个访问嘅时候讲话《I Go to School by Bus》，我以为都系啲轻松嘢啦咁样嗰啲嘅。啊，出到嚟个感觉原来系呢一首 warm 嘅作品嚟嘅。 因为其实嗰阵时我哋最初其实系想，我哋监制 Jeremy 就话，咁其实我哋都写咗有一堆歌噶啦嘛。 系。 跟住佢就话，咁不如你哋试下，因为其实我哋都好冇真系好认真写过一首比较励志啲嘅歌嘅。咁跟住之后佢就话，喂，不如我哋试下有试新嘢啦，咁不如你试下做一首励志啲噶啦。咁因为其实由上年开始一直嗰个成个社会啊，成个环境啊，其实都系个感觉系比较 dark 啲啊， yeah. 或者即负能量重啲啦。咁跟住我哋就话，不如咁我哋尝试下，因为始终呢样都唔系我哋嘅强项啦，就是、我哋自己觉得啦。咁就开始即系、就是、做咗好多首唔同嘅 melody 嘅一啲 demo 啦。咁其中就觉得，咦呢首歌即系 I Go to School by Bus 呢首歌 melody 好似啱 feel 喎，啱系嗰样嘢，跟住就开始着手做呢首歌啦。由呢个 demo 开始，佢、开头嘅时候呢首歌阿轩写嗰阵时个 demo version 啦，除咗 I Go to School by Bus 之外呢、个歌词之外啦。跟住佢都係由一開頭已經用咗 How Are You 呢個歌詞嘅，咁跟住我哋就話，咁不如由呢樣嘢開始去 modify 成首歌個 structure 啊，即係好似一個慰問咁嘅形式去建立呢首歌個主線，即係不論係個社會又好，咁其實自身嘅面對嘅嘢都好啦，咁其實會唔會可能俾少少鼓勵、就係、是、你究竟點咧？近排 How Are You 咧？你覺得你呢期點咧？或者你對你將來有啲咩想法咧？諸如此類嘅 方向去延伸出嚟嘅。 但係我想問咧，嗱，因為其實你話你哋係少做呢一類所謂叫勵志啲嘅作品啦。對於嚟講，咪一個挑戰咧，其實都係算 係。其實對於我哋嚟講，都係一個挑戰，因為首先第一咧，我哋係比較貪心啦。 Yeah. 中意諗好多嘢啦，或者加好多嘢 喺 歌入邊嘅元素啦。咁但係即係 at least 如果我哋第一次做嘅，我哋又唔敢去到好盡啊。 嗯， 因為始終你嗰件事，如果你加好多古靈精怪嘢，可能好有趣，但係又好似變得唔係好啱數。 嗯， 咁所以嗰初頭去做嘅時候，都會有少少避重就輕嘅，係啦。咁跟住後屘開始，可能做咗幾個arrangement 嘅 version 之後，就開始先至不如放返少少即係我哋自己鍾意，即係例如你會聽到會有啲 baseline 啊，會多啲嘢走嘅，你會聽到可能係第二次個 verse 嗰度啦，跟住都會順利去諗一個可能大家都有份量嘅 arrangement 落去嘅。 即係所謂俗稱嗰啲叫大氣啲嘅感覺嘛，即係唔係中式大氣啊 ？I mean 即係台灣佢哋用嗰叫大氣啲，即係好似要係 grand 啲嘅咁樣。 係啦係啦，即係嗰件事啲大陣仗啲嘅， yeah, yeah, yeah. 但係又啱 band 山嗰種感覺咯。咁其實最難係攞到嗰個 balance 咯，因為即係點樣可以有啲嘢玩得嚟，但係又唔可以過咗火。 Yeah. 即係咁變相嚟講，我哋可能就會選擇咁其中一個方向就係用沉底，即係明顯啲嘅沉底方式去表達嗰件事。 嗯， 所以成個 arrangement 會開頭可能得一支木吉他，跟住之後再加，慢慢一路 build up 上去，最後可能會有啲 string 啊，去到最後，跟住用吉他同埋鋼琴做一個首尾呼應嘅形式嚟完結咗首歌佢。 Okay. 今天可有放低执迷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青春率性有否拘泥？时势可有接轨？尚有证明你的一。挫折回头已过，跌碰从来也可，请坚守所信，拒绝淡忘。过去回头已过，错了从来也可，高低将跨过，最后塑造你我。How are you? How are you? 创伤可有压抑坚毅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初心可有瓦解消逝情况总会脱轨失都不可估计，前进谨记彻底，别要再迟疑预计坏。挫折回头已过，跌碰从来也可，请坚守所信，拒绝。Yeah 我幾鍾意一個 point 就係你哋唔會好刻意地聲勢力竭啦。係啦，咁呢樣嘢反而係令到你可能有種係地啲嘅入心啲嘅嗰種嘅感動喺中間。我就 get 到嗰種嘅温暖囉，即係唔係嘩80度高溫啊，即係車埋嚟啦咁樣。而係有一種嘅温暖囉，你話齋。 即係始終我哋雖然係 band 啦，但唔係嗰啲好 rock 或者好力量嗰類嘅。咁所以最初嘅時候開頭都有話過，咁其實會唔會試下去到最後段嘅時候啲咁嘅嘢呢，跟住後屘又諗埋都其實即係反而可能呢家呢個咁嘅 approach 會比較適合啲囉。 喂，咁我想問下你自己填呢份歌詞嘅時候呢，對於你嚟講傾唔傾呀？ 都傾㗎、其實都傾㗎，即係傾嗰個位係你點樣做到效果得嚟又唔會太過，因為其實我哋自己好怕老土嘅。咁即係好怕有啲嘢就係、即係好驚唔入一個好危險嘅格局入面。咁跟住後咩去做，一路做其實都係即係嘗試、你將個感受可能再直接啲表達嗰件事，就唔好作咁多嘅修辭技巧。咁嘅東西囉。 OK。同埋我覺得個切入點幾好嘅，可能因為咁啱你都提到、本身 demo 已經有 How Are You 啦。即係就真係直接地唔係淨係好空泛地講啊冇事嘅 ,ok 嘅咁樣。而係其實佢可以 call for 嘅 action 就係不如你都試下問下你自己又好，或者你身邊嗰個都好，喂點呀近排，即係可以係一個咁樣嘅 action 位咁樣。 咁係 呀。 輸入某個程序，情緒都收起戴上面具，之後沒有然後，寒暄多幾句，笑著離去。想話其實乾脆，唔出聲感覺冇咁受罪。生命其實有限，點解要虛耗於無謂言談之間？祈求先生 grab me the dumb bum bum。下期何喜你講乜嘢？廢話多到裝滿倉卸。下期何喜你咪講嘢？就快有衝動一把車你落車，請你講嘢，大點內容咪再亂些，咪再下。其实有限，点解要一再逼迫到毫无空间？祈求先生 grab me the dumb bum bum yeah。 下期何喜你讲乜嘢？废话多到装满仓卸。下期何喜你咪讲嘢？就快有冲动一把车你落车，请你讲嘢，大点再下如何喜。 喂，咁你自己呢，因为我见你哋其实本身喺你哋个 MV 啦，个文案自己都有讲嘅，即係過去呢一年咁大家經歷咗好多嘢啦，咁然之後你都有話我們還有時間向彼此問一句你好嗎咁。咁你自己個人嚟講，你有冇即係將呢一句你好嗎都會做咗呢首歌之後啦，將佢問下身邊嘅人又好，問下自己又好咁樣呢？ 其實呢首歌一出嚟嗰陣時候呢，咁其實係上個月出㗎嘛，呢首歌進去拍㗎嘛。咁其實拍之前其實都冇聽一段時間我哋自己。咁跟住拍完之後我自己再聽返，我都覺得係有啲面紅啲。我聽完嗰下，我自己嗰下好似突然之間變咗個旁觀者咁。我聽完我都當堂即刻咁，即係呢一年2022年其實過一半嘛，即係呢一半過程點呢？問完自己過程點之後，咁就會諗咁嚟緊我哋可以點呢？跟住之後應該用一個咩嘅心態去面對呢？咁嗰刻我都會有一個咁嘅心情喺度嘅。即係有少少尖尖啦。其實我即係 at least 即係我唔知旁人點睇，但係 at least 呢首歌對我哋自己嚟講會有一個是有一个鼓励的作用的。 咁既然呢首歌呢，其实你都话是做咗一段时间啦，然之后先至再正式派台啦，上个月嘅先。咁 本身咧嚟紧本身个 plan， 今年系会点样嘅 blaster？ 今年其实嚟紧依家咁嘅状态疫情之下咧， 系都只能苦笑。 系啊，其实真系我谂大家都只有见步行步嘅啫。 Yeah. 我谂暂时个 planning 都系将我哋之前做内歌尽可能地推晒出去先。 嗯， 咁睇下会唔会将来有咩机会，可能再做到，即系等个疫情可能。減返少少啦，咁我哋都希望可以 at least 做咗啲 live 嘅 streaming 啦。 係 ,ok。 因為依家限聚令都得返兩個人。 係啊。 我都唔知 佢 做到啲乜。 係啊，咁好多都係可能花啲時間喺屋企，即係學你話齋 polish 下之前嘅 demo 啊，或者 係啊。 然之後可能會唔會多啲時間，可能喺屋企嘅時候又可能寫下歌啊，即係記錄下而家個世界或者自己嘅心情啊，諸如此類咁樣。係 啊，或者再為即係再為將來去再prepare 嗰啲暫時只可以 係啊咁樣咯，咁當然都希望呢件事可以快過啦，咁樣咁、然之後就係所有嘢可以重回正軌嘅時候，咁就睇下多啲歌聽下，多啲 show 可以睇下，即係可以 unwind 少少啦，咁樣啦。係係。喂，咁總之呢個時候都係啦，大家 stay safe 啦，咁樣咁你就 take care 啦。咁但係就喺屋企嘅時候，你都可以聽下呢一首歌，係一首真係幾 warm 幾窩心嘅一首作品嚟嘅。咁嚟自 Blaster， 咁先聽佢哋嗰啲活潑啲嘅。搞笑啲嘅又好，系呢啲嘅作品就听到好多啦。咁然之后今次佢哋就试咗呢一首系佢哋小试啲嘅所谓励志少少嘅一首作品啦。咁希望疫情快啲过，咁下次你哋可以系全队 band 一齐上嚟就介绍你哋新作品啦。 系 啦，今日多谢晒 Blaster 嘅阿俊，谢谢你 ，thank you，thank you。 秋回到家即刻要除衫加剥裤冲入去，随着番碱水退，头耷低竟见甩头发，掉进水管深处排水口即换水湿住，像这舒适摧毁难得的安慰，全崩溃被拆毁。每晚用花洒有清洗内心的苦涩，就算餐餐再干杯，但心底内仍有阿姨。再等过十年才醒觉先自知，人生数十年何不劈掉重练。四周的香气来纾解心里的烦躁，让满身可解困，全身心可以透一透，除去污糟的我难得找到个浴室去被细摸。每晚用花洒有清洗内心的苦涩，就算餐餐再干杯，但心底内仍有再等过十年才醒觉先自知，人生数十年何不劈掉重练。再清洗内心的苦涩，每晚用花洒有清洗内心的苦涩，就算餐餐再干杯，但心底内仍有阿姨。再等够十年才醒觉先自知，人生数十年何不劈掉重练。就算发展退后了别放弃，目标都不变，别担心路弯弯，明错了但仍可改变。今天我悠然回想当初每点辗转快入眠。 重新努力沉淀。 代表律师朝早到徐州市的看守所探望，最终只有律师获准见面，是他2018年被捕之后首次与外人见面。许艳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他们到看守所等了超过一个钟头之后，律师获准与余文生见面一个几钟头，发现他身体出现问题，包括牙齿，右手就一直是在那里震，不能够再写字，他的上诉状都是用左手书写。许艳说，丈夫在失去自由之前双手没问题，她已经立即致电看守所，要求尽快查出受伤原因和提供治疗。她说一直被拒探望丈夫，通讯权亦都被剥夺。余文生前年年初发表修改宪法公民建议书之后被捕，今年六月法院致电家人，说余文生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判囚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下星期初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的骤雨。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85点，跌45点，总成交金额10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0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89点，升19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6.5，跌3.5；美团点评219.8，升8.4；阿里巴巴246.6，跌1.6；盈富基金25.84系跌6仙。小米集团15.34，升1.4；友邦保险75.05，升7毫；中国铁塔1.45系升4仙；李宁31.55，升2.45；中国联通5.88，升1.4；中国移动58.7，跌3毫。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133，瑞士法郎8.513，澳元5.546，加元5.856，新西兰元5.07，欧元9.1501。每百日元对港元7.2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49。日经平均指数报23,289点，升39点。港金现价报17,94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8.79美元，卖出1,95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封路的消息，在全锦公路因为处理较早前的交通意外，现在全锦公路介乎雷公田至到扶林公园的来回方向全线仍然是封闭，九巴路线51号是暂停服务的。就因为处理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全锦公路介乎雷公田至到扶林公园来回方向的全线仍然是封闭。至于较早前在湾仔半山的道路测试已经完成，咁而家港安医院梅船处一带嘅封路重开，只系剩翻南塘道上山方向嘅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近盛和道、司徒拔道、黄泥涌峡道同埋大坑道嘅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路面方面，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过咗兆辉台。九龙方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李靖屋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牛头角港铁站。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洗车打蜡做家务都系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之后嘅骚动音乐，你好啊，严琼， 你好啊 ，Eric 啊，翻嚟之后，今日想同大家介绍一个而家喺内地做紧嘅 project， 我唔知佢会唔会喺香港其实都有机会做到。 OK， 因为其实喺内地咧，即系成日都会有啲新嘅 music project 啊，或者系即系有啲 artist 嘅 crossover 表演啦、啊，咁样，咁我都好少喺度讲嘅，因为做唔到啊。即係人哋即係有錢啊嘛，你明唔明啊？ 係啊，個budget好豐富啊，大佬啊！ 梗係啦，所以其實即係好少可咧，我主動地覺得，唔係喎，這個可能喺香港做到嘅喎、哦，咁樣啦。咁、就其實而家內地唔知點解咧，好多嘅啲串流平台咧，佢哋做緊一啲唱舊歌嘅 project。 Okay. 是真的官方做緊一個大型好多歌手一起唱舊歌的 project。咁呢例如點樣我會留意到呢，佢之前有一個就叫做華語十二十三十嘅計劃。咁當中呢就搵咗老王樂隊去唱藝如圈嘅歌。 嗯哼。 其實係呢一首歌引起咗我嘅注意。 即係佢唱藝如圈嘅舊歌。 係啊。 ok, 吓、啊。 我呢諗舊歌諗咩八十年代。 其实呢我都唔系好知佢十二十三岁讲乜嘢，可能就系讲緊你十岁二十岁同埋三十岁听緊嘅歌啦咁、样。即系因为都真系旧旧地，可能都系艺如圈十年前嘅作品度啦咁样。咁然之后我觉得好得意嘅。因为嗰首歌呢即系个人意见个人意见个人意见啦吓系唔好听㗎。 Okay. 因为你諗下老王乐队好沧桑嘅声、去唱艺如圈嘅歌。我 send 俾我 friend 听啦，我 friend 就问我啊你有咩感觉呢，我话我嘅感觉就系我阿爸同我喺度发紧姣咯。你谂下我阿爸， 可唔可以唔好用呢个例子啊？ 因为真系个 伦理关系好错啊！ 但系真系，因为冇办法，因为佢系一个串流平台版权啦，大家可以上去揾啦。就 系 老王乐队唱咗艺如圈嘅你啊你啊咁样啦。 系， 因为 但你一定要听咗艺如圈版本，再听呢个版本， 系啦， 咁你就有个比较啦，自己系，咁自己有个 judgement 啦，自己咁样，系咁样。 即系可能唔系你阿爸咯，但系我感觉到系我阿爸同我， 即系你阿爸对住我发姣啦，系嘛？ 即系会有嗰种感觉就是，哎呀，你知唔知道啊？ 得啦，唔需扮啦。 系你系咪连你都唔想接受咁嘅画面？但系我听完之后咧，我就发现啊，原来好多啲网民都话，最近好似好流行呢啲唱旧歌翻唱其他人作品嘅 project 喎。咁我 search 啦，咁发现有另外一个 project 咧，都做得非常之厉害嘅。咁都系另外一个串流平台啦。嗰个计划个名咧叫做青春重置计划。重置就系有一种。 reset 咁嘅意思啦，即係重新再整理翻你青春當時聽過嘅歌啦咁樣。咁其實咧，我睇咗篇佢哋關於呢個 marketing， 即係呢個成個市場銷售概念嘅嗰個製作，我覺得咦，其實係應該喺香港都做過咁樣嘅事情喎。咁呢啲舊歌咧，的而且確係幾舊嘅。咁我今日揀嚟嗰首咧，就係戴佩妮嘅《你要的愛》。咁即係《流星花園》嗰首片尾曲啦。我諗其實香港觀眾都應該有啲印象啩。 應該都會嘅，即係嗰個年代你追緊台劇嘅時候，好好勁噶嘛，因為 《你要的愛》戴佩妮嗰首啦，咁樣。咁其實都係嗰個時候嘅歌㗎啦，即係我讀緊小學就係九十年代頭中尾咁樣啦。咁其實啲歌都有翻咁上一年紀嘅，真係。佢就調做咗一個市場調查，佢就發現其實八十九十後聽緊嘅歌，同二千後聽緊嘅歌嗰個分別其實好大嘅。於是乎呢個計劃就咁樣生成咗。而佢哋咧想做嘅係一個叫做交叉宣傳嘅策略，就係其實佢揾咗一扎咧二千後最熟嘅 artist，去唱翻呢啲八九十年代嘅歌，交叉宣传嘅意思系啲咩咧？佢哋就你知内地咧大数据系做得好好噶嘛，即系你每个人你每日做紧啲乜嘢事情，用紧啲乜嘢 app， 睇紧啲乜嘢，佢都可以即刻收到大数据嗰度统计啦。咁於是乎佢就做咗咁嘅統計，佢統計咗一條數咧，就係八九十後佢哋最常用嘅一啲串流平台啊，一啲嘢交友嘅 apps 啊，又或者係平時睇嘅，即係咁內地唔係用 Facebook， 咁佢用微博或者乜嘢嘅唔同嘅 apps， 乜嘢嗰個頻率係最高嘅。同一時間佢又調查咗咧，二千後用嘅乜嘢係最多？咁啊抖音啦，或者係佢哋一啲上載短視頻嘅一啲快手，其他諸如此類啲 apps 咁樣啦。咁佢哋個宣傳重點係啲乜嘢呢？佢會喺八九十後嘅宣傳嗰啲常用嘅 app 上面呢大力宣傳佢翻唱咗嗰首舊歌， okay， 因為佢淨係識嗰首歌，佢未必識嗰個歌手㗎嘛，所以佢就大力宣傳嗰首舊歌。咁你見到啊，我以前追流星花園嘅時候都好鍾意戴佩妮呢首歌㗎，咁咁佢就可能 click 入去聽啦。咁然之後呢，你見到下低就好多人都話嘩，我真係唔識呢個歌手㗎，咁但係原來佢唱呢首歌有自己嘅味道㗎，咁樣啦。咁你見到有一啲可能係佢本來已經有嘅 fans 就會講話，呢首歌有嘅時候佢得八歲咋，佢今年十八歲再唱，但係佢好唱到嗰種十八歲嘅嗰個心情啊，同戴佩妮嗰版本完全唔同嘅，即係會有啲咁嘅 comment。咁嗰個宣傳嘅效果就會擺翻落個人上邊，因為佢係靠嗰首歌吸引咗佢認識嘅歌手嘛。咁倒翻转喺二千后常用嘅 app 上边咧，就完全唔同玩法啦。佢会大力嘅宣传咧，就系我呢个歌手，即系假设系严琼啦咁样，咁佢就话二千后咧，最红就系我啦咁样。咁佢就会请嗰个歌手拍啲短片，就话哇我翻唱咗呢首歌啊，希望大家中意啦咁样。咁然之后，其实对于二千后嚟讲咧，好多系人第一次听呢一首歌啊。 正常啊， 即系佢哋话哇，原来新歌嚟，哇，流星花园啊，咩嚟噶？咁即系会有呢一种嘅咁嘅效果。咁但系因为佢好中意个歌手啦，咁佢可以当新歌听。咁嗰个歌手又可能话我八岁嘅时候咧就追咗呢一出台剧，就开启咗我对于台剧大门。咁又有啲故事喺当中。咁同一时间佢哋又识咗嗰首歌。咁佢哋就话其实呢、這、一个我头先用交叉宣传啊个效果咧系非常之驚人嘅，因為佢哋話咧，即係基本上成個 project 嗰個 click rate 咧，即係點擊數啦，係破五億嘅。 OK， 即係其實應該話你當係有佢預係有五億嘅人參與咗嗰件事啦，咁樣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即係譬如佢哋有成七千幾萬嘅留言。咁又有唔同嘅 share 數字，所以嗰個數字係非常之理想嘅，即係無論係個歌手自己本身定係嗰首音樂算係個新嘅生命咁樣啦，都唔同嘅。咁有一啲音樂製作人即係幫手做咗呢批新嘅翻唱歌嘅音樂製作人咧，就話其實嗰個走向都唔同嘅。好多譬如以前咧係弦樂底，又或者比較 acoustic 少少，即係譬如你要的愛嗰首戴佩妮嗰首咧，佢係好乾淨吉他底啫嘛，本來係。咁佢就話其實因為而家大家多數聽係 EDM， 所以佢哋就要諗辦法點樣用新嘅歌手去將嗰首歌又要改編做 EDM 得嚟，但又唔會好突兀，因為你始終你都要仲俾八十後九十後嗰班聽開嘅人聽，都要佢哋接受啊嘛。所以佢話其實反而係嗰個音樂美學上面點樣可以做到嗰件事，同一時間又有我頭先話嗰個交叉宣傳嘅效果，而促成咗呢件事咯。 哦，但反而我最好奇就係嗱，咁而家始終唱緊首都係舊歌啦，即係雖然係新嘅歌手唱舊歌啦，咁但係究竟即係我會問嘅就係、是，咁究竟能唔能夠 drive 到呢一班嘅 八九十后的呢班嘅听众群去听呢啲新歌手自己原创嘅歌啦。 這 个就真系系咪先？如果唔系，佢就永远就停留一个我中意佢啊，我中意嗰个新歌歌手啊嘛，佢唱嗰首旧歌几好听。但我会唔会听佢嘅新作品咧？会唔会嗱？因为而家最大嘅爹者就系八九十年代，然之后写歌嗰扎嘅创作人啦。因为个版税又嚟啦， 又嚟一轮新嘅咁样。 系啦，所以呢个就系我会最好奇嗰一个点咯。咁当然佢系咪开始咗冇耐？咁要即系观摩咯啦，即系观察咯件事。 系啦，咁我谂之后可能又要睇佢哋数。會唔會出嚟之後原來發現佢即係嗰個二千後可能好受歡迎嘅歌手，都多咗好多八九十後嘅 fans 啊咁樣，咁呢個可能又要再等一等啲數據出嚟。但係其實我覺得呢、這個即係你話係咪一個好新、好特別嘅計劃？我覺得唔係， 唔係。但係經典五十年就好做㗎， 係做緊啦already。但係其實我好 不過佢網上面嗰個攻勢啫， 係啦，同埋我覺得佢冇 超級都做緊啦， 冇咁針對性啦，係佢數榜添人哋， 係咯， 係啦。咁嗰樣嘢就係我反而覺得，因為佢唔係好使好多錢嘅，即係有啲內地大型嘅音樂計劃一下下就幾千萬、幾千萬咁，可能喺香港做啦。但我覺得呢件事，我睇完之後我就諗。香港有冇機會呢？但係你唔係講緊即係上去又唱返前輩嘅歌咁簡單，而係真係會重新做返一個時下，即係可能 EDM 底多啲，或者可能重 beat 少少嘅一個版本咁樣。 OK， 所以你今日揀嚟嘅呢就係、 是、就係、是、我你要的愛呀、啊、搞錯咗個 個主題 同埋 object 係 你要的愛 戴佩妮嘅版本啦、啊。咁但係呢一個歌手呢，哦，好鍾意嘅一位內地嘅男歌手都好靚仔啊！聽咗先，聽咗先，聽咗返嚟講仔仔。 像一个小孩，始终。 淡啲嘅呢一個，我覺得 係啦，同埋 冇咁濃烈嘅嗰種， 同埋因為即係個小朋友好後生嘅男歌手啦，咁樣啦。咁呢個男歌手個名叫做招麥琪，係一位內地嘅創作男歌手嚟嘅。咁其實而家個景象咧，內地嗰個景象咧，二千後啊，多數大家追捧緊嘅歌手咧，都係歌唱比賽出身，又或者係啲選秀節目出身嘅人嚟嘅。咁佢自己本身都係咁樣嘅情況啦，即係自己有寫歌俾自己啊咁樣。咁我都介紹大家去聽一首佢自己嘅歌，歌曲嘅名稱叫做《我的名字》，真係要講你的名字，《我的名字》 錯曬啲你同我。 嗰個故事咧，即係嗰首歌嘅感覺咧，就好似咧我一出好中意嘅電影，Call Me By Your Name 嗰個嘅嗰個感覺咯，即係你會覺得佢將嗰首嗰個電影濃縮咗做一首歌，有機會去欣賞下啦。 同埋好靚仔噶嘛。 哦，我喜欢的，哈，干净，清靓白净， 讲多次个名啦，讲多次个名啦， 叫招麦琪啊， 招麦琪系啦，咁啊自己上去听同埋睇啦，咁样，好啦，咁啊，头先阿琼就讲咗一句，而家内地一个嘅音乐嘅企划啦，咁，但系其实香港咧，即系近年都有一啲几有趣系音乐创作嘅企划嘅，即系譬如例如之前有啊周耀辉同埋冯咏琪啦，咁佢哋策动呢一个一个人一首歌啦，即系为好多社会上面唔同嘅一啲人去写一首歌俾佢哋，咁其实已经延续紧噶啦，呢个 project 都继续，咁但系你Time 咧，近排咧，周耀辉又有一个新嘅一个 project 都几有趣嘅，咁叫雌雄同歌，咁系做啲咩嘅咧？咁就系、有佢啦，有王乐儿啦、王嘉怡啦等等咧，咁啊佢哋都三个都会成为呢个导师嘅，咁而佢哋今日做啲咩咧？就系、希望咧可以邀请到香港一啲音乐人啦，或者系视像创作嘅人啦，即系拍 video 嘅人啦，即系如果佢哋会唔会可能同香港一啲系跨性别嘅一啲人士，为佢哋度身订造，做一啲嘅音乐，做一啲嘅录像，咁出到嚟嘅时候就希望促进唔同群体之间嗰一种嘅沟通啊，同埋将佢哋嘅声音系 voice 喺mainstream 嘅媒体上面咧，就可以 voice 到佢哋性小众嘅一啲嘅声音咁样，咁我都觉得几有趣嘅， 有趣同埋有意义啊，我觉得 系啊，咁啊，所以如果譬如你自己系你系唱作人啊，或者系你有拍开片嘅，咁其实你自己可以又即系上去啊，周耀辉啊、王乐儿啊，佢哋嗰个IG 啊等等嗰度了解多啲嗰个详情，呢个我都几 look forward to 系啦， 结果嘅 系啦，同埋嗰啲成品出到嚟会点咧？因为其实当时一个人一首歌都做咗好多好有趣嘅作品，同埋嗰啲题材系就算佢系讲亲情。但系佢都系好有血有肉嘅親情嘅故事，因為真係有個真人嘅故事嘛。咁出到嚟個層次係有啲啲個 flavor 都唔同嘅咁樣。係啦，咁所以你自己上去 search 下啦，叫做雌雄同歌。咁王樂兒咧就係近年我都係非常之喜愛一位嘅新晉嘅填詞人啦。咁最近有一首歌咧，我係覺得填得非常之好嘅，係啦，馮允謙嘅《地球來的人》。 着闹市声，摧毁一些爱侣，像快乐难追。天黑沉重地进睡，风景时代或建筑，瞬间却光阴压碎，无法不睡。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限的光。不再望这一刻有什么，曾力竭才想放，曾面对才想去躲，好想我能从头活过。我们能出走。上机舱去搜索。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在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的临时气膜火眼实验室，16个气膜实验室已经大致准备就绪。陈肇始昨日和创科局局长薛永恒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参观临时气膜火眼实验室的搭建情况。他在社交专页说，实验室符合第二级生物安全水平，并采取妥善的感染控制措施，确保卫生，不会影响附近居民和环境。至于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他说目的是尽早识别受感染人士，更加有效控制疫情，强调为检测而收集或者使用的任何个人资料都会严守私隐条例，加密储存在政府数据中心的伺服器内，不会传送到境外。至于检测样本亦都不会送出香港，在完成检测用途之后就会销毁。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说，为进行概念认证，早前曾经发出招标文件，征求开发商协助建立一套感染风险通知系统和应用程式，作小规模测试，以便检视可行性和效益。当局说，由于只是属于概念认证阶段，是不是和如何进行，将会是视乎小规模测试结果再作考虑。有报道说，政府有意寻求承办商开发病毒通知系统和应用程式，如果用家确诊，就透过系统通知曾经在同一时间出现在附近地点的用家，期望最快今个月推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北京在落实港区国安法之下拘捕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做法可怕，又说讨厌见到正在香港发生的事。香港在中国收紧管治的情况下永远不会取得成功，又说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必死无疑。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香港几代人艰苦奋斗的结果，是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为香港提供最坚实有力支持的结果，强调绝对不是哪一个国家的恩赐，亦都不是哪一个能够予取予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美国将孔子学院美国中心列为外国使团，说中方保留作出进一步反应的权利。赵立坚说，美方有关做法是对中英合作项目正常运作的妖魔化和污名化，中方强烈不满并坚决反对。赵立坚又说，孔子学院帮助各国人民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是加强中国和各国教育文化交流的和合作的桥梁。他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人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一己私利，粗暴干预包括孔子学院在内的中美合作项目正常运作，并横加阻挠，完全不可接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83点，跌47点，总成交金额1,03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0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89点，升19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6.5跌3.5，美团点评219.8升8.4，阿里巴巴246.8跌1.4，盈富基金25.82跌8仙，小米集团15.34升1.4，友邦保险75.1升7.5，中国铁塔1.45升4仙，李宁31.55升2.45，中国联通5.92升1.8，中国移动58.65跌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6.7， 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是 7.75, 日元 106.79, 瑞士法郎 0.911, 加元 1.324, 人民币 6.95, 英镑对美元 1.307, 欧元对美元 1.181,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289 点，升39点，港金现价报18,05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7.56美元，卖出1,948.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而家东隧的港岛入口都开始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那段车多繁忙，龙尾在金钟道近力宝中心。而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是车多的，龙尾在天后庙对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介乎康宁道至到牛头角港铁站这一段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在普通道出去白沙湾方向近住万年街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大网仔路近沙角尾村，影响到西贡市中心转出去普通道，就是福民路和亲民街都是比较挤塞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车入口去九龙，和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响里面可以找到共鸣，启发灵感，可以有曲折离奇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故事，出人意表的结局。找一本你喜欢的书看看，可以给你无限空间追寻梦想，看书的乐趣和魅力任你尽情探索，共享喜悦新时代。 下午四点三十八分的骚动音乐，来到阿琼的部分，第一首歌听一把沧桑的声音，就是来自刚才四点钟之后跟 Eric 讲的老王乐队的作品。沧桑的声音是跟你讲爱情的难题，那不止爱情那么简单，也有一些生活当中他们解不开的情绪的一些枷锁。老王乐队作品《那些失眠的夜与难以忘怀的事》。 找到了解决的方法，却发现孤独已在我心底生根发芽。期待着，期待着，旁边的妹妹能跟我说句话。刺痛着，刺痛着我的心啊。而所有的梦想都有终点。理想绝不会轻易改变，比聪明的那都在努力往前，我无力的闭上眼，在这个工作世界我等待。 阳光一悄悄洒落我房间的沙发，翻转着翻转着，想把眼睛给闭上，可是太阳却刺痛我的眼睛啊！所有的梦想都终点，而所有的这个孤独的世界，我等待着明 一对来自台湾的乐队，他们叫做老王乐队，那个名称叫做那些失眠的夜与难以忘怀的事。一听完这一首歌名之后，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起一些夜晚，还有想起一些困扰你的事呢？每个人心里面可能都会有一些这样的夜晚和这样的故事，那你想怎样回应他们？李荣浩用了六个字写成一首歌，而这六个字就是他对生活当中的难题的所有的回应都在当中。你现在听到的呵呵呵，还有这首歌的歌名要我怎么办呢？ 李荣浩新歌，歌曲名称叫做《要我怎么办》，是很多人对生活最大的疑问。 刚下过一场大雨，把房间的门再搬出窗外，月光洒进来，漆黑的阳台像一艘宇宙 年纪的时候都可能问过生活的，哇，你到底想我怎么样？那小的时候相对就可能简单一点。 坐在最靠近天空的地方，想象自己在山顶上，把天上星星地上灯火连成一片涌动的海洋。明天的浪会是什么颜色？看过它没有几个，都落一身灰尘的鞋盒，也有他的星座，他只是从来都不说。长大和晚风缠绵，像是个梦境争辩，而我在凋谢，青春像欲望妥协，让我很难逃离这世界。 Featuring Hush 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阳台》，讲的就是青春期时候自己的一些烦恼。现在望回去呢，其实都好小事啫。 如果我足够幸运，我已混过三分之一的生命，经历蹉跎的光阴，毫不留情地留下他的痕迹在我心底，在我身体留下他最公平的提醒。被强迫累积回忆，也不是我愿不愿意的问题，是好的坏的一起讲着，在我脑海占有一席之地，被算计，被怀疑，夜深人静陪着 情。我还没想通，怎么转眼就轮到我，心独自承受这世界的冷漠，内心的野兽。我追逐时间，到头发现是时间追着我，请自己保重自己的生活，好好过。但我还没活过，怎么知道怎么活？ 成长当中的一课啊， 最害怕做错决定，在错的路口走错方向，错过了你，擦身而过是风景。留在身边，难道就是命中注定？被伤心，被我伤心，谁能罢了谁解这道难题？再没犯错的权利，多少祸担上自轻狂无知罪名。在人海里面堆积，在不同脸孔之间翻来又覆去，被冲洗，被磨平，学会放弃，有时是前进。我还没想通，怎么转眼就轮到我，请独自承受这世界的冷漠，内心的野兽。我追逐时间，到头发现是时间追着我。 当中讲到成长当中的一课最难的那课，就是其实我根本都没有长大过，怎么知道长大应该要怎样呢？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出来逼你成长，跟你委赖安心专辑当中的这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疑立》，写在三十岁时候的故事。 当中最后一句，有些说话可能真的要留在夜晚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跟自己沟通的时候才说得出。不知这个时候回应老汪我对那首那些失眠的夜与难以忘怀的事，你会想跟你自己说些什么呢？有些人可能会想反省一下的，就是自己到底有没有完成细个的时候是给自己的目标，又或者自己到底有没有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呢？ 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自己最多就是这样？你会不会和我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直到勉强却还在挣扎？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被生活覆盖梦想和希望？我们只喜欢 玩笑确信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 那你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台湾的这一队乐队，他们叫做好乐团，虽然只有两个人，但是创作的内容都很有深度。简历歌曲名称，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 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自己最多就是这样，你会不会和我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直到勉强却还在挣扎，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被生活覆盖梦想和希望，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用担心的事只想得安稳， 我知道曾看到未来，我知道。